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48集。 老白之前一直表现得对水月特别冷漠，连前世的故事都不想听，又一心要把他抓回去。 哎呀，我们确实已经是陌路了，我也并非他认识的那个人，我呢只是同情他，却不能让他再抱有幻想吧，他的魔念已经够深了。 老白那死人脸上居然透出了一丝伤情。狼河几乎怀疑老白到底有没有想起前世的事，这才不露形迹地照顾水月。毕竟柳门修行有成，都会被前世影响成恋爱脑。但老白那伤情也就是一两秒的事儿，很快他就对狼河道： 哎呀，这个为了打点我都穷死了，你再搞点钱给我。 孽子。 狼河无语，看着死样子，想起也只是一点点，良心不多。狼河捂着胸口虚弱的退后两步，倒在宋福堂怀里。老白说： 起惊。 狼河道： 你滚。 老白道： 父亲。 他上前给狼河揉了揉手： 哎呀，蝶元宝辛苦了，钱可以晚点给。 不一会儿吉时到了，蓝河堆好了香塔和元宝，朝着妙感山的方向上香，香烟一缕到坛前，胡的姑娘踏着香雾而来，满意地看着挂了彩绸贴着银棉的木质猫咪别墅，里头还有她的牌位，盈盈地笑着对蓝河一拜。 尊驾。 其他人也都道： 恭迎胡大姑娘。 胡大姑娘大气的一摆手，请大家一起吃供给她的香塔。 来，一同吃斋。 老白扒拉着香烟笑嘻嘻的道： 胡大姑娘来了，这牌位不得挪一挪次序？ 不错，一门仙家必有次序，新来了仙家更要定论排在哪里，让每位仙家都满意。是按道行深浅还是门第高下呢？胡大姑娘淡淡一笑： 先来后到，这有何问题吗？再者胡黄白柳，我胡门居长，姑娘坐下我也是有些脸面的，便是柳十三也不得有异议。 别说柳十三没有癌了，就是有他也算个养子，连牌位也没有，实在犯不着和他们争辩次序。而剩下可能提出异议的胡七十九和白五又打不过胡大姑娘，只能认后了。况且他俩本来就是一个趁虚而入，一个是另一个趁虚而入的时候趁虚而入的，故此胡大姑娘的牌位毫无疑问的摆在最前面。胡七十九也拽了白五，还端了果盘，主动卖乖道： 大姐姐，我与你姐妹同心，刺团也是一般的，尊家如今马甲掉了，咱们守好不叫人再进来就是。 胡大姑娘说道： 可是现在胡大姑娘到了父亲门下，咱们还得有个长幼呢。 老白又道：他是非要搞点事不可啊。可胡大姑娘到底是胡门，哪有让老白看热闹的道理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四两拨千斤又不容反驳。 哪个做的老妖自去做，我生来便是老大老弟，懂？ 脑子坏了吧，他是老大，其他人排第几怎么争，老妖是谁关他屁事。老白没说话，他和胡七十九、白五互相看了几眼，估量了一下， 这个 蓝河和宋福潭站在一旁，很明显地看到院子内仙家们的移动。胡大姑娘那边，老白、胡七十九、白五渐渐都过去，聚集起来叽叽呱呱，也不知道是宅斗还是怎么的。刘十三毫无察觉，还顶着他那喇叭在树上自得其乐地边吃香边看电视剧。过了一会儿，老白在路过树下时对刘十三喊了一声： 老五，吃水果吗？ 刘十三无语，蓝河也无语，怎么都紧着一条蛇欺负啊？刘十三一下从树上滑下来了，追着老白破口大骂： 嘿嘿，你他娘的，你们都有病吧，玩老子！ 他刚刚被迫接受了自己是老四，连到底为什么是老四都没搞清楚，又给改了。刘十三追着老白骂了好一会儿，老白鬼机灵，说完就顿了，剩下刘十三蛇口大张，露出蛇信和尖牙。 呀！ 吴的姑娘一边吃香一边说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白一直奇奇怪怪。 胡七十九和白五也连连点头。刘十三虽然不明真相，疑心却重，脑袋嗖一下探到了白五面前： 你说。 相比狡猾的胡门，他选择恐吓丧门。白五吓得打了个嗝，缓缓转了个身，背对着柳十三。柳十三绕了半圈，脑袋就转到了白五面前，森然道： 你们这些姓白的，是不是想一起害我？ 白五没说话，憋了半天说道： 我跟他不是一家的。 大家都姓白，但不是同一个白。柳十三冷笑道： 切，胡胡白白的都不是好东西。 他身体扭了两下，蛇手游移，眼泛寒光，要是没有那个喇叭就更可怕了。白五就地抱头一蹲，开始自闭。 又装死。 柳十三骂道： 哎呀，起来起来，回答问题。 老白跑了，白五不理他，胡门两个作弊上官。蓝河赶紧拉着宋福潭进屋来。一楼采光好，是整面的落地玻璃。蓝河坐在里面的沙发上，清楚地看到院子里的黑蛇无能狂舞了许久，仿佛反复播放的 GIF。 这胡大姑娘来了，非但是柳十三又往后排了排，暴怒一场，还有其他的宅斗戏码。四大门记仇得很，胡大姑娘老早就揍过胡七十九，这次胡七十九虽然主动求和，却还是时时引起胡大姑娘不满。胡大姑娘要是那么好说话，她就不是胡大姑娘了。所以蓝河上课回来就看到胡大姑娘骑在胡七十九身上，手里还揪着胡七十九的头发。蓝河无语，作为狐仙，作为妙感山的管事，还有没有点高级点的招数了？蓝河问宋福潭：他俩这又怎么了？宋福潭回头看了一眼，说：你在电视上模仿过哪一个？蓝河看着还僵持的两个狐门道： 不要再扯头花了，这好看吗？ 狐大姑娘和狐七十九同时愤愤道： 你还送过他头花？ 蓝河无语，不过他们也是随便掐掐，就和老白不时就阴阳怪气一句一样。而且胡的姑娘因有本职在妙感山，不得和胡七十九他们一样时刻在，只是不定时降谈。阵务已定，蓝河过了段比较安生的日子，多数时间只要忙本职工作，在两个月的各方面课程研究之后，也进组开始拍摄了。影片暂时定名为《山河旧事》，取景都在京城完成，不必去外地。宋福潭还没嚣张到搬去剧组入住的酒店，但也差不多了，偶尔在家照料一下，常往剧组跑。剧组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，直呼大胆。 这真的不像仅仅是好朋友啊。蓝河的戏服是一袭长衫，片场演员也多着旧式衣衫。今天宋福坦也来探班，中间休息就掐着他的长衫道： 还是瘦了，老爷让我明天带些汤给你。 导演还让蓝河增重，但宋福坦看他穿着长衫还是觉得空荡荡的。 替我谢谢老爷，但也不能再胖了，不然接不上戏。 蓝河笑道。想到这个，他说： 啊，这部戏拍完的时候我带你回去过苗年吧。 这就是要见家长啊。 他们在一起有段时间了，宋福坦没有催促过蓝河见家长，他也不知道龙老师夫妇观念如何，万一比较老旧还得徐徐图纸。但蓝河提出来，那不管如何就是他有意和家里坦白了。宋福坦握着蓝河的手说： 好。 他一看蓝河手指上还沾着些墨字，显然是拍戏时写字沾上的，随即就拿了张湿巾给蓝河擦去。剧组的人路过无不被闪瞎狗眼，擦着擦着宋福坦就看到桌边出现了两个穿长衫的身影，他起初以为是剧组的演员，可仔细看就发现地上没有影子。宋福坦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看着蓝河，蓝河正趴在桌上盯着自己那只伸出的手，似乎毫无所察，但是熟悉他的宋福坦知道绝非如此。两人就这么慢条斯理地擦着手，便听那两个穿着长衫的鬼魂揣着袖子对话： 是他吗？ 看着像是，但又不像， 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是他怎么看不见我们的样子？ 不会是谣言吧？总觉得不太靠谱。白来了白来了。 其中一个凑近了蓝河，在他耳边喊了一声： 来老爷，来大老爷。 喊了两声蓝河都恍若未闻，他大着胆子又喊了一声： 来大流氓。 喊完见蓝河还是没有反应，和同伴拍了两下手，一副又后怕又惊喜的样子。 哎呀，我这胆子。 蓝河无语，那鬼摸着下巴道： 哎呀，看来真的是谣言，怎么会传出这么离谱的谣言呢？来大流氓不是车祸吧？脸都被碾烂死的吗？怎么会长成这样呢？ 哎，对啊，到底是谁传出去的呢？ 蓝河也撑着下巴，两只鬼无语了。蓝河看也没看他，只撸起袖子把腕间的红痕露出来。去化妆间等我。鬼傻眼了，路过的人看到蓝河低声说话，只以为他在和宋福坦聊天，也没人多想。蓝河在化妆间外把门打开，进去就听到鬼的哎呦一声： 谁开灯？ 你爹。 蓝河走了进去，随手关门。 你们听谁说我是来无常的？ 来围观吗？ 二鬼抖得像筛糠一样。 来老爷，我们也是听别的鬼说的，实际上是想找来无常主持公道，并非有意围观呐。 先告诉我谁说的嘛。 他俩也有点义气，低着头不敢说。蓝河淡淡道： 行，不追究，说吧。 真不追究？ 追究有什么意义啊？ 我就是想知道谁传出去的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